0155515151 400-015-51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是3月8日妇女节，诵读小站要为大家推荐一位女作家的作品《说给自己听》。这首诗的作者是现代作家三毛。三毛在1973年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和荷西结婚，他的足迹遍及了世界各地，他的作品在全球的华人社会也是广为流传。他生平著作和译作也是十分的丰富，共有24种，著有散文小说集《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雨季不再来》等10多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为我们诵读三毛的《说给自己听》。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如果有来生啊，要做一只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恼。东方有火红的希望，南方有温暖的巢床，向西逐退残阳，向北唤醒芬芳。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有北向南的方向，东三环的三元桥到金广桥有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另外呢，在莲花池东路的西二环到西三环东向西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上的路口路段机动车流量相对比较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今天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 对呀。 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头，我得祝今天在直播间当中，首先啊，祝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的两位节日快乐。 嗯， 嗯，你们辛苦了，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你们都没有休息，还依然在工作当中，哎呀，真的是万分的感谢，也万分的抱歉。 礼物，别整虚的礼物，礼物， 发红包吧。 来，我手机带着呢。当然，我们要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女性朋友们38国际妇女节快乐哈。 嗯。 应该说今天大多数单位呢，女性朋友都会早下班。 是。 在16点的时候，很多餐厅就已经开始出现等位的情况了。 哦，真的？ 对，尤其是在西单还有王府井一带，就商圈里的餐厅，有一些从16点开始就已经陆续在排队。有一家餐厅最夸张的，已经排到了35桌。 嚯！ 我朋友圈里因为都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是做饭的，要不然就是吃饭的，所以我就看他们哦，就掌握了今天的餐饮动态，可见。今天晚上大大小小的餐厅应该都会生意很好。 嗯，当然了，也要跟那些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老公反而出差的这样的朋友说一句，等他回来一定让他补上。 那绝对是故意的。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的嘉宾，专门为我们今天特别要设计的。 嗯， 其实说心里话，今天我真特别不想跟你们俩人一块上节目。 应该是我不想跟你们俩人一块上节目。 你看，我就替你先说，给你一个台阶儿。来，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见过面了。方华，他是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的教师啊，不，教练导师，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能训练博士。方华， 天哪！就我刚才在导播间看到他的时候，我压根儿没敢抬眼再看他第二眼。就我认为我和他是两个重量级的，就如果我们两个去参加一些竞技型的运动的话，我们俩肯定不会分在一个组。 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他的身材再看我的身材，我是属于那个80公斤往上的，他是属于80斤往下的。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比如说一参加比赛，一看到方华，然后就是那个评委会的人就说，好了，方华，你参加1分钟跳100个这个级别的比赛。 对， 一看熊丽，好，你参加1分钟随便啊，跳多跳少都行。 还有一个最直观的就是一看见他就是你可以去参加各项的，比如说体操呀，就跟美有关的这种跟形体要求的啊。一看我就是那个相扑你可以来一下。 嗯， 所以我特别害怕上今天的节目，就我认为今天谈的话题绝对不适合我，但是我想了想需要我。为什么？我是一个反面教材，真的。我今天会问出很多很多小白级的问题，但是我想收音机前会有很多和我一样停留在嘴头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今天一块儿共勉一下啊。 他是属于那个立长志长立志的那种。 哎，就是我的健身卡花花指的，就基本上从单位门口的到家门口的以及朋友们推荐的，反正我掐指算了算应该不下4-5张这样的。然后我目前的身材还是这样， 基本上没用过哈， 看 没怎么进去过。 不是，就是那个卡办完了，把那儿当洗澡的地儿了。洗个热身澡好了，回去了， 特舒服。所以我手上有桑拿的地儿。 来，今天为什么要把方华又请来了呢？因为马上哈，春暖花开了，要到夏天了。 嗯， 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可能就想，哎呀，坏了，刚过完春节，而且整个一个冬天啊，那个时候都储蓄能量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我不行了，我得赶紧锻炼一下了，怎么样我才能用最快的速度2个月的时间我瘦下来，正好以饱满的热情啊，非常好的身材迎接这个春天，能穿漂漂亮亮的衣服。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女性朋友，现在有很多男性朋友练得比我们还过分。 嗯， 我一直认为你说男性，你把身材练得那么好，对吧？你怎么好意思跟我们这样身材不太好的姑娘，尤其是我走在一起，像花花这样的，没事拿个黑塑料袋，我说你干嘛去啊？ 后来我说哦，拿黑塑料袋健身去了，你知道吗？天天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缓压的方式。但是我就纳闷了，人家也天天练八块腹肌，你呢？ 三块吧。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关于健身方面的、关于减脂方面的、塑形方面的，您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比如说一些问题想问的，哎呀，我这个怎么能够塑形啊？我有蝴蝶臂呀，我应该怎么办呀？我有什么什么这个腰啊，应该怎么办呀？或者呢，我现在的身材是什么样？可以给我们来个减肥前、减肥后、锻炼前、锻炼后，是吧？ 嗯，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发送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当然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您要搜索今天晚上我狠宰老公一下啊，狠宰男友一下，让他请我吃什么好，哎，可以呀，因为小熊在，他可以帮您出出招。而且除了这些之外，您也可以秀一下幸福啊，撒一下狗粮，说今天我们有什么计划，要干什么什么，哎，都可以秀一下，我们尽可能的跟大家啊广而告之，一起来分享。 嗯，就是我们一起跟您幸福着。哎，我想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减肥和塑形是一回事吗？ 其实我觉得是两类哈，就是减肥呢，最主要大家还是比较关心重量、体重，或者是咱们说这个体脂百分比，还是想尽可能的去把这个数字给降低。但是塑形呢，我觉得基本上大部分人是比较满意现在的这个体重了，但是可能在身材上、形态上、比例上，希望能有所改善和调整。所以我觉得是两类不同的人群，我们可能更多的分类呢，我们会把它叫做一类是减肥，另外一类呢是以这个增加肌肉的比例、增肌或者是塑形这类人群为主，所以是两类不同的目标。 我又有问题要问， 嗯， 就是按照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个计算公式， 嗯， 像我这样的身高，我的体重应该是在120斤左右， 嗯， 哎，我觉得这个体重甚得我心，但是我现在差不多嘛，然后可是看起来就不大那么美观，所以呢，我就想问一问，那个体重的公式真的适用于我们现在的人群吗？ 嗯，那您说的这个体重的公式，我想啊，应该是我们现在提到的一个叫做体重指数，就是它用一个 BMI， 就是身高和体重的一个比例，一般去衡量。就对大部分人来说，哦，我基本上这个身高，我一个比较合适的体重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公式呢，比较适合于就是普通人群吧。我觉得就是，当然它不是一个特别精准的，它是一个范围，就只要您在这个范围里，就是可能这个范围里面相差也会有10斤左右吧，然后在这个范围里差不多这样，普通人就合格了，达标了。但是咱们这个公式它也有一些不适用的人群，比如说有一些运动员啊，或者是孕妇啊、老年人、儿童，这些都不太适合。普通人我觉得他给你的那个建议还可以。 真的吗？嗯， 对， 你看我就靠这个麻痹自己的 标准体重是吧？ 你继续拿卡洗澡吧。 哎，但是我想问问花花， 嗯， 就一般你现在健身的目的是什么？嗯，你是属于减肥那一类的，还是属于塑形那一类的？ 都不属于。 那你属于哪一类的？ 就是 没事打卡型是吗？ 没有，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健身房不都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私教， 嗯 啊，有男私教、女私教，当然时间久了都认识了，嗯，然后每次一来都会问我，您是有氧无氧？我说我有氧。啊，您不练练无氧吗？我说不行，我每天工作都挺累的，我只不过是到这儿想出出汗发泄一下就行了。 嗯， 就是这样的话我能缓解一下压力。 嗯， 你再让我有氧无氧咔咔咔弄，我说我没法工作了，太累。 嗯， 哦，明白了，所以我主要的目的是这些。我跟小胖还不太一样。 那你很奇怪， 嗯，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花钱去健身房呢？咱们对面就是日坛公园啊。 不一样。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类似于比如说我身边好多朋友啊， 嗯 啊，包括原来我的那些搭档，都是一说的，喂子那个想健身来我家啊，我说你弄了一健身房在家没有？我新买了一跑步机啊，我说挺好的呀。 嗯嗯嗯， 一般都是三天肉劲儿，咔咔咔，天天说我打卡啊，我怎么样，希望给我点赞啊，看我能不能坚持。 嗯， 最多2个星期， 嗯， 之后哎，就悄无声息了。然后再到往后，比如说我去他们家玩去，一去，哎，我说怎么样？你那个跑步机，你嫂拿那晾衣服了。所以他没有那么一个场景和氛围， 对， 相对差一点。所以去健身房，因为大家都在那儿练， 你好意思去那儿就溜达吗？而且再其次，有很多榜样，比如说有很多的男士，我真的就不管岁数大还是小，练得特别认真，而且练得真的特别好。每每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想，我真是应该跟他们学，练着吧，真的。因为你想，我健身的地方是24小时的，有的时候可能忙一天了，晚上真的是累了，然后去那儿，我天，晚上11点了，那儿还是咔咔咔还在那儿练呢，我天哪，我你说我好意思不练吗？ 哎呀，光看你那其他动作我都痒痒。哎，不过说到这儿了，就是健身是需要一个氛围的，对吗？ 嗯 嗯。然后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俩刚才提到的这种，作为专业人士，您的建议是在健身房练好，还是比如说到这种大自然当中去练好？ 嗯，我觉得也要分季节，就是要每个人生活的这个环境不太一样嘛。那你想咱们南北方这个差异也挺大的，我觉得你想现在这个时间开始慢慢的已经可以开始增加这个户外运动了，因为一般其实跑步的人他真的比较喜欢到户外去跑，因为可以比如说天气比较好，空气比较好的时候，又有阳光，充足的氧气，我觉得那个时候跑完那个感觉跟健身房里又不太一样。其实我自己也是挺喜欢跑步的，但是冬天嘛就很难， 对， 因为太冷了，你要穿很多衣服，然后又出汗，然后在户外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但是现在呢，你比如说咱们一到中午，其实这几天的温度已经有10度左右了，实际上在那个这种环境下去在户外跑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所以其实现在户外运动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呢，如果是另外一类型，比如说有些人他特别喜欢练肌肉的，可能相对来说在户外就比较难，因为咱们还没有那么多或者那么健全的设施。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小区啊公园啊也会有一些那些健身的一些简单的器材，但是你比如说对于那些真的是狂热喜欢练肌肉的那些人，可能那些器械就太过简单了，他需要在健身房里面有那些什么杠铃哑铃啊，有那些负重什么的，在那种环境下去练。所以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看选择的这个运动项目。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咱们说室内还是室外，坚持下来养成好的这种习惯，就可以这个从中得到很多的好处。 老师提问，就是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个，就是跑步是属于有氧无氧，然后是属于有氧的，对吗？ 有氧， 有氧是可以塑形的还是可以减肥的？ 主要是减肥。 那就是不是要想减肥就要有氧运动，要想塑形就是无氧运动？ 从大的方面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有氧类的它主要是就是从这个供能能量来源上来说，主要以身体里的脂肪为主。而且咱们之所以可以把它定义为有氧运动，它一定是心率持续在一定的范围里，就是你不能说哎呦我都跑到上气不接下气了，然后跟人聊天都不行了，那个就不叫有氧了。就比如说咱现在我不知道两位老师还记得那个上中学的时候咱们测个800米， 对， 跑完都恨不得要吐了， 对， 那种感觉。马上就回忆起来， 一会儿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一跑步就吐？ 所以那种情况呢，就是就不算是有氧了，就咱们得是那种自己可以接受的，在心率控制在一定范围，而且持续时间我们说一般要在20分钟左右，甚至20分钟以上的时间，那些叫有氧运动。所以跑步一般来说，我觉得现在咱们在健身房跑或者在户外跑，很少有人说哎我冲个800米，都快吐了，然后在边上歇会儿，然后等会儿再来个800米。我觉得除非是咱们那时候有测验或者是专业运动员的训练是那种强度，一般人其实他还是以有氧为主。 对， 所以就是以减脂为目的的人大部分会选择有氧运动。 有氧除了跑步还有什么？ 太多了。 打羽毛球算吗？ 可以呀。 游泳呢？ 可以呀。拳击可以呀。登山可以呀，没问题。 明白了。那无氧呢？ 对，所以其实就是简单总结一下刚才说那个有氧，只要您把那心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持续时间够长，各种形式都可以是有氧。比如说骑自行车、跑步、游泳，刚才王伟老师说的这些，什么打拳，其实那些拳击你说要是到运动员那种强度可能不叫有氧了，但是咱们普通人现在也特别喜欢打那些搏击操啊什么的。 对， 对， 那些你只要是控制在那个时间那个强度，那它都可以称作有氧运动。那通常我们说的无氧呢，其实它不是真的我们人体一点氧气都不用，我们人如果要真的没有氧气的话我们就死了，没办法生存了，我们的细胞时时刻刻都需要氧气。 这种无氧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消耗能量，这个能量产生的过程不需要氧气参与，所以它用的就不是脂肪了。脂肪的功能和代谢它一定是氧化，需要有氧气的。那如果我们用其他的能量，比如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糖，这些东西它在供能给我们提供能量的过程不需要氧气参与，一样可以产生能量，但是它持续的时间肯定是短的。它产生的能量因为没有氧气参与，所以它产生的能量是有限的。那这个有限的能量我们只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很大的强度把它输出用完了就没了，我们得停下来休息。所以比如说咱们刚才说举例冲刺，我跑个50米100米那些是无氧运动，可是运动完了马上喘的不行了，我们得停下来休息才行。或者是咱们练那些器械推一组然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几十秒这一组就做完了。其实咱们做那个力量训练其实它时间都很短，很少一组能做到一分钟。如果咱们做一个什么动作做一分钟其实相当累了，就是可能几十秒这一组就做完了。所以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咱们产生的这个能量不需要氧气参与就可以帮我们去完成各种训练，这个就叫无氧运动。 所以无氧运动应该对塑形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吧？ 它主要的目标就是可以帮我们增加肌肉。那现在呢一般说塑形就是我把这个肌肉线条练得好一点，比例上匀称一点，可能我们大家就觉得那个就是塑形的意思。 对，反正我不建议就是女孩子呀特别特别瘦，就是像早期的那个职业的模特啊特别特别瘦，就是他们都是以看的锁骨的深浅来说你是否合格。但是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那个已经不是美了。 对， 哎，真的， 我一直梦想自己生活在唐朝。 哎呀，那你太瘦了。对，你还需要再增长一点。真的咱们再说一个专业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都把就喜爱运动啊这个当成一种叫绿色鸦片。真的是在脑子当中有某种东西就牵扯着你说，哎，你得练练，哎呦你不练的话这一天就觉得怎么这么别扭，真的有这种东西吗？ 确实是，就是他其实因为刚才王伟老师也说，真的一天累得不行了到健身房去活动一下出出汗，其实就有一种就是让自己那个压力释放和缓解。因为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因为特别是现在很多人这个工作其实大部分人啊就脑力劳动为主啊，他真的不是一天说身体上累，可能精神上特别累。那我们运动的过程其实为什么可以起到这个释放压力的过程，我觉得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不断的重复那些机械的动作，就脑子里可以什么都不想，其实就是让咱们得到一个放松和缓解。你说运动累吗？其实咱们很多可能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看着那些在跑步或者练器械人觉得哎呦那个憋的然后这个一直在出汗是有的时候喘不上气儿，其实看着也是累，可是实际上这种累跟咱们一天的那个工作压力相比是完全是两码事儿。 对， 反过来很多人呢就觉得我这样累一下身体等做完运动以后呢完全的放松下来就感觉这一天所有压力都没有了，反而觉得是很放松。 对，是一种 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对， 你想前几天在朋友圈当中传的最厉害的就是国外的某家公司嘛，然后这个公司的老板就说了，所有的员工早晨起来到单位之后必须要开始锻炼。比如说练瑜伽也好练什么也好必须锻炼，不锻炼的话今天算你旷工没干活。大家都觉得疯了吧这个人啊，让我们干这事儿。当然这家公司现在很成功啊。后来所有人那行练呗，练完了以后然后再梳洗打扮一下继续上班。但是慢慢就是所有的这些人越来越喜爱这种，然后他们都养成了习惯，早上起来到了公司如果不开始锻炼的话觉得这一天都没有精神。而且这家公司现在非常成功，所有的员工每天都跟打了鸡血一样，以饱满的热情去迎接这个工作，真的。 哎，那以后咱们就从咱们组节目组开始吧，每天早上7:30咱们准时在楼下集合跑步。 哎呀，不适合小胖。 哎，接下来说到跑步这个话题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哎，还跑吐了这种，我发现啊，我真的是这为什么？就是我一跑步时间长了之后啊，就觉得不舒服，就觉得有一种 就是全身痒痒，然后你就会发真的，你就会发现就会有那种，哎呀，尤其是看到地面上，比如我在外就看不得地面上稍微有点坑洼的时候，就出现那种不适感，这属于为什么呢？是肌肉在燃烧吗？还是属于什么呀？就我一说我浑身痒痒的时候，旁边都哎，肌肉在燃烧，脂肪在燃，不是脂肪在燃烧，我一直没有得到求证，所以我今天特别认真严肃地问这个问题，还是说明我不适合跑步？ 不，其实我觉得最首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找到跑步的乐趣， 对， 这个是主要的。 我觉得就基本上这个可以列为心理上的问题更多，我觉得不是， 哦，真的吗？ 不是生理上说真的痒痒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就是所有人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一定是会有一定的不适，就是那我们就说嘛，你什么东西它会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话，它一定不是那么舒服的一件事儿。就好像我们以前经常有人在问说，哎，有人说那个按摩什么推拿什么什么能减肥，说老师你解答一下，说这个可不可能？我说可能中医有一些穴位确实是可以抑制食欲，但是咱们要想一件事儿，说躺那儿一个小时那么舒服，人家给你按按，然后你就瘦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种东西。你想瘦下来，它一定是付出努力的，要么你饿着别吃东西，咱们以前也说过这一定能瘦是吗？因为没有把这个摄入热量这个环节给它切断了，它一定可以瘦的。当然我们不建议这种方式啊，因为我们一天的工作学习我们是需要能量的。那另外一种，那既然我们摄入的部分我们没办法控制的话，那我们就要把消耗给它提升，那运动就是要提升这种消耗，它一定是不舒服的。所以可能会有这个，比如说出汗了以后，比如说有些人是不是不太习惯这样出汗的感觉啊，出汗了以后觉得身上会不舒服，或者是我们各个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开始运动以后，我们会有一定的这种肌肉酸痛的不适。所以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哎，我这是不是受伤了，我是不是关节的疼痛，就是可能对于很多初学者，我们说健身小白来说，很难分得清楚这种不适到底是疼啦还是酸痛啦还是痒啊，就这种感觉可能都没有很习惯。 对， 所以我觉得要多坚持一段时间，然后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像你说的，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种不舒服，或者看上那地面的那感觉都不舒服，是不是小的时候像你说的每次跑老吐老吐，这种不愉快的经历造成有一定的心理阴影啊？ 因为不能说他底子有问题，其实他底子没问题， 对， 因为他从小学游泳， 我学游泳的， 所以他这些肯定没问题。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对，就是第一个他心里是有一定障碍的，然后再其次吧，他觉得这个太枯燥了， 对， 没有乐趣在里 头。对对对， 完了，这期节目做了，我有心理疾病。你看，我跟你们两位说，你看，冷雪说了，真的痒痒是真的。阿尔卑斯也说了，熊林你说太对了，我也是跑步机跑步的时候肚皮痒痒，就是我不知道，一看就你们两个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是特别明显，就我只要是一跑到一定的时候，包括走路要走得快一点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从腿开始，就那种抑制不住的，你像挠那儿。 那我理解了。 是脂肪在燃烧吗？ 是，就是外边的肉太多了，走快了就颤，所以就哎呦，痒痒死我了。哎呀，你有减的空间。 听见没有，两位跟我一样的朋友，花花说咱们。哎，那我能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 来不及了。 哦，对对，那我这么着，先进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所以我说我今天是个反面教材嘛。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新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新彩云南翡翠， 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月2日至11日，鼎城店满100最高减38元，逢特惠日满600赠6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 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欢迎你唱惊喜，坐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恰似上头绿衣签，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老师。李工你好。 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北京呢应该说天儿还是不错，今天气温回升了，基本都在6度上下。明天呢是继续的回升当中啊，明天预报最高气温要上升到10度了，这也是新一轮升温的一个开始。那10度呢并不是它终结的一个温度，因为到周六最高气温要上到14度，周日呢是11度，可以看得出啊，这个双休日对于咱们北京来说是温暖的一个双休日了。那就全国来说，实际上也是北京这种升温也是对于全国来说是一个缩影了。实际上从今天开始，气温大部分地区都是处在回升当中，只是呢幅度有点小，到了下周的周一周二开始啊大幅度的回升。我看了一下就各主要省会城市的预报，像在中原地区，像济南，包括郑州，还有太原市石家庄这一带啊，还有银川，这都在下一周周二前后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20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跃进啊。那么这一轮升温主要就是呢，在从实际上周末开始，因为没有新的冷空气的活动，所以呢气温对于全国来说都是处在一个升温的势头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如果说去南方赏花的话，可能到进入中旬呢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尤其是油菜花，包括江南的这一带地区应该说是最好的赏花时期了，包括梅花现在南京也已经开放了，所以这个这周末到下一周应该说是旅游赏花的一个好季节。天气情况大概是这样。 谢谢李工。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南二环的玉亭桥到左安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光明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在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都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在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莲花池东路的西二环到西三环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建国路的国贸桥到现代城的西路由西向东向东的方向，以上的路口路段机动车流量比较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时间1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7.6，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一个特别的日子为大家特别安排的节目，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博士方华。你好。 大家好，我是方华。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关于健身塑形，全民追寻健康的一个话题。哎呀，多么阳光的话题。 当然，而且有很多好的例子。你看人家三哥，三哥发了两张照片。这是前和后的不一样。他之前呢在海边上拍了一张照片，怎么样，这啤酒肚还可以吧？ 还挺好的。 对，你再看人家打羽毛球之后现在。 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不是之前打羽毛球后来疏于练习然后成了后来这样呢？ 照片底下有时间啊，我看着呢。 哎呀，同样励志的还有这个萤火虫。2017年我减肥了一年，减肥前92公斤，到年底我95公斤了， 特别好， 真成功， 说明他增肌，肌肉长了，哦，有可能吧？ 哎，肌肉长了之后体重就会长吗？ 有可能的。咱们应该以前在这个朋友圈大家也关注过，有一张照片就是同样重量的脂肪和肌肉放在那儿，那个体积上差好几倍，就肌肉实际上它是很小，但是它很重。但是脂肪呢，如果同样的重量，比如说大家都是5斤，那脂肪就一大块。所以其实有一些人有可能他在减肥过程当中出现体重没变，但实际上他体型变化很大。这个也就是咱们说的，其实现在体重不是唯一一个衡量你到底减肥有没有成功或者塑形有没有成功的唯一标准了。除了咱们看体重之外，咱们可以看一下体脂百分比，咱们可以看一下体型，或者咱们以前的衣服能不能穿上了，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哈。就别光是拿这个体重说以前92现在变95了，是不是我就没变化，我觉得也不一定。 你看看人家毛伟啊，人家就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一跑步就痒痒。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可以理解成呢气血受阻，锻炼的时候呢这个血液循环就加速了，然后这个毛孔不就张开了吗？但是有的地方这毛孔就没张开，有的地方就张开了，所以呢这个那你想啊，这一张开一没张开，这个排汗就关系到好与不好，所以你就会觉得有点痒痒啊。但是当都出汗了，排汗也很正常了，这个现象就会没有。 哦，那有解决的方法吗？ 练起来嘛。 对，就是要一直坚持下去，把这个不适的这个过程度过了。 对，当然我倒是觉得锻炼也好啊，塑身也好，其实还是有一个乐趣在，而且要找到一个真的适合自己的，你不能说哪个快我就弄哪个。就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跑步太枯燥无聊死了，然后就会找很多的借口，比如说哎呀膝盖不行，哎呀哪哪哪我不行。但是你比如像小熊，他从小学游泳的，那 OK 啊，你再办张游泳卡嘛，对吧？你从游泳开始，这样的话你喜欢就 OK。 那比如说有的女孩子说哎呀我不喜欢出汗，没关系，你可以练练高温的瑜伽，我觉得也 OK 啊。 高温瑜伽出汗出的多吧，那不喜欢出汗的他练那个你是采取了负负得正的方法吗？ 哎呀，我跟你说，上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就问芳华，我说因为有一些比赛的项目是要求级别的，比如说65公斤级，什么50公斤级，你知道专业运动员为了达到这个公斤级，他比如说胖了一斤，你知道自虐身体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穿着衣服在桑拿房里跑步。就为了瘦下来这一点点，然后达到他那个公斤级。 哎，那我又有问题了，是出汗越多证明你减的效果越明显吗？现在某宝上特别流行的一款衣服，好多明星都穿，还穿着那照照片，就是那个叫做 不透气， 加倍出汗衣。 嗯， 就是那个说穿上那个，你比如跑一个小时，穿那个就比不穿那个要减的效果更明显。 实际上要看减什么了，如果是说减水减重，有可能会达到这个效果，但实际上呢，我们最主要想让体型发生改变，或者我们说体成分发生改变，我们是需要这个脂肪给它减掉，其实跟这个出多少汗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因为有的人锻炼他不爱出汗， 嗯， 难道脂肪就没有燃烧吗？其实还是一样。 对， 你看人三哥说了，我打羽毛球减肥30多斤的。 哎，但是我听说打羽毛球伤膝关节， 又来了。 真的？ 对，就是其实每一种运动我们经常在说，其实它一定会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在里面的，其实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就是风险跟收益嘛。那就是要看我们怎么去控制，让我们尽可能就是在最健康的情况下去达到一个健康或者是健身的目的。那你之前王伟老师也说，很多人说跑步也伤膝盖，当然也是哈，因为咱们这些关节都是这样的，你坐在那儿不动，它就没有那些磨损和消耗，你如果动的过程，它一定是在磨损和消耗的。那实际上呢，很多人他不跑步，每天只是日常的活动，最后导致呢到年纪大了，可能这关节退化也特别厉害。所以这些东西那肯定了，关节好像跟我们买的一些什么东西零件都一样，你使用它一定是有一个使用寿命的。但是反过来呢，是不是坐在那儿不动我们就可以健康呢？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达到一个平衡。跑步它会有这种受伤的风险，或者咱们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膝盖呀， 膝盖的问题啦，什么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咱们尽可能的，比如说之前做好热身和拉伸啦，之后放松啊，然后用最安全的方式去跑，那我们争取是让它的这个带来的好处比它带来的风险要大， 对， 那我们其实就赢了。 对， 你看人家望京大熊猫就问了，想问一下哪些运动对于膝盖或者其他部位的损伤最大？ 对呀，跑步嘛。但是跑步是这样啊，就是我就是从我自身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如果你本身的体重比较大，可能跑步相对差一点。你想啊，你比如说你有200来斤，你这两条腿要支撑整个的身体，因为你的腿在每一次跑跳的时候承受身体的压力，重力是你体重的好几倍，你当然是受不了了。 对， 但是那比如说你换一种，比如说椭圆仪 还有这种仪器呢 啊，对呀、啊，然后比如说像我说的 踏步机 啊，类似吧，或者说 自行车， 对，自行车，或者说你在跑步机上，你比如我只是走快走，啊，其实这些都可以。或者说我练瑜伽，瑜伽里不是有普拉提吗？我给你练普拉提也可以，它是相对于就是简单的那种瑜伽要复杂多了，因为需要肌肉。 明白了。哎，那这样我先进30秒广告，广告之后呢，我要了解一下专业器械。 天哪，你十万个为什么？ 我问题可多了，我跟你说，我得把那几张卡用起来，我得趁着小胖虚弱的时候，我要在健身方面超过他。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 迫不及待，赶快问一下，健身房里现在常见的这些专业的家伙事儿，以及他们各自的作用。 其实刚才说到这些有氧的器材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就是高冲击和低冲击的。那跑步就是算高冲击的。当然刚才王伟老师也提到了，你在上面快走啊，而且这个跑步机是可以调坡度的，如果它有了斜坡的话，其实就是难度会增加，我们说这个运动强度也上去了。所以对于那些体重比较大，确实如果这个双脚离地腾空以后对关节压力和损伤比较大的这些人群来说，我们就建议他选择一些低冲击的仪器。什么叫低冲击的这种运动方式呢？就是脚没有双脚同时离地，你跑起来的时候你两脚肯定是同时离地了，离地就意味着你每一次落地的时候全部的体重会作用在一只脚上。但是呢，我们说这种低冲击的运动呢，你脚就没离地，好像刚才咱们提到那个椭圆仪，椭圆仪是什么呢？你两只脚是踩在那个器械上，它为什么叫椭圆仪啊？你的脚是画一个弧线，向前这样前进去走，然后脚因为那个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是离开这个器械的，所以你没有那个腾空在落地的阶段，所以你也达到一个全身大肌肉群参与的这种有氧运动了，可是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作用在咱们下肢的关节，那相对来说就安全一点。那自行车啊，刚才提到的踏步机啊，都属于这种。所以大家怎么去判断呢？就看我们脚有没有离地，如果双脚同时离地的这些就是属于高冲击类的，那这些呢暂时不太适合体重比较大的人。比如说您现在目标是减肥，那都说了啊，这个跑步是减肥特别快的一种方式哈，要做有氧，所有书上都说了，这个有氧运动就是跑步，肯定特别快达到减肥的目的。可是初学者暂时先别用，您可以选择自行车、椭圆仪、踏步机，或者是游泳。其实游泳也特别好，因为你在水里面也可以保持一定的心率，连续游20分钟以上，消耗脂肪特别多。而且呢，游泳因为它是温度比较低嘛，咱们一般泳池里的水温比较低，咱们要保持咱们自身的体温，就要消耗更多的热量，所以这种方式就比较适合那些体重大的人。当您就是体重慢慢减下来以后，比如说有些人都比较喜欢跑步，想尝试一下，毕竟现在这跑步也算特别流行的一种运动哈，大家可以去参加不同的比赛赛事，然后一边这个跑步一边去观光，我觉得就是等体重减下来以后慢慢再去尝试。而且呢，其实跑步也不是说你跑一次它一定就受伤了，其实它所有的跑步也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么简单，跑步嘛就是我只要穿个运动服运动鞋我出去跑就得了。其实你想比如说参加一个5公里或者10公里的跑步的比赛，其实都需要一定时间的锻炼，然后慢慢去适应这个运动强度这个距离。其实如果咱们训练方法得当的话，我不觉得说所有跑步的人一定就会受伤。那现在干嘛那么多人还那么风靡痴迷这个跑步这项赛事啊，现在这个马拉松只要大型一点的比赛根本抽签都抽不中是吧，那么多人都喜欢去跑，我觉得其实它还是有它的好处在里面的。 对，其实就是热爱运动的朋友，我相信哎，讲道理大家都懂。比如说第一呢是对自己负责，尤其是运动完了之后，比如说你缓解压力啊，身体素质慢慢变好啊，身上比如说前几年特别流行说一句话，哎呀我亚健康，我相信无论您选择哪项运动，相信都是积极和健康的，慢慢这种状况就会有所缓解。而且再其次，你想以前特别流行说一句话，不就女为悦己者容，当女同志比如说塑形啊健身之后，我相信那种瘦跟你天天饿着的瘦，整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而且我相信你到了单位也好，或者你的爱人也好，整个看你这个人也是积极向上的，真的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你啊， 什么眼光看着我？ 我就希望你能积极的面对这个。 其实我挺好的。 啊， 对呀。真的就是因为我打小有游泳的基础和底子， 哎， 所以以至于我现在 这么多年您都耗这底子呢。 对、啊、到现在我觉得还算好一点，就是因为以前底子打得坚实、要不像我这样对吧。 那行，那问你一个， 早就成小胖了。 问你一个你这个专业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要问我。 好、不要问你、 忘记了。 擎天柱说，为什么我学游泳的时候憋一口气放松身体平躺在水上，一般我们不都脸冲上能飘着吗？他一定沉。他说我很放松了呀，哎呀我就像个天坠一样下去了。来，专业人士说， 因为我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个来，这专业人士 啊，我来试试哈。我觉得主要还是跟身体成分有关系的，就相对来说，男孩子肌肉的比例会比较多，所以那你脂肪多的人是容易飘在上面的，肌肉多是容易沉。当然我们不知道啊，这位朋友他的身体成分是怎么样。确实啊，咱们比如说看到健身房那些肌肉男啊，你让他去游泳，其实他里面游的是好的真的比较少。就是你说能不能游，会游的游走的，我觉得有，但是确实他，你说像真的那种游泳专业的那些游那么好游那么快，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相对来说，其实游泳它也有它的这种身体成分的要求，包括这个体型的要求。咱们说那游泳的人肩膀都特别宽，什么倒三角，什么流线型，是吗？所以其实跟这个健身的这些人，他在体型体成分上还是有区别的。 对对，这样啊，就是咱们。因为今天更多的还是针对女同志嘛， 对 吧？今天一个特殊日子，咱慢慢来，先从装备来说行吗？ 嗯， 就是女孩子，比如像熊丽，哎，我要把我这四张卡从实啊，我要去健身房，那她首先要购买的这个衣服啊什么。哪种比较合适呢？ 嗯，其实现在呢，就是衣服啊装备都是越来越专业，我觉得就是要看一下大家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做有氧的人，可能你需要的就是吸汗，就是宽松一点的衣服，就不需要跑步的时候太紧身。你看跑步的人啊，基本上下身都是短裤，他很少会穿着紧身的裤子去跑。然后运动鞋当然很关键了，就是一定是适合跑步的鞋子。因为咱们现在这种各种运动鞋的分类特别多，打羽毛球有专门羽毛球鞋，网球就是网球鞋，这个篮球就是篮球鞋哈。以前可能咱们一双运动鞋干什么都行， 走天下了。 对对对，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以前还说呢，说我有一双万能的皮鞋，说那双皮鞋上中学的时候跑步打篮球都是他，就以前上学的时候是那种状态，但现在完全是两回事哈，就都分得特别专业。所以跑步的人可能真的会比较关注这个鞋子，所以要买一双真的专业的跑鞋。而且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各个品牌可能都会出专门针对跑步的鞋子，而且是适合自己的哈。你这个脚是比较宽一点还是瘦一点的，然后穿什么样的鞋跑起来会比较舒服。而且其实跑鞋都是有一定的使用寿命的，一般来说跑多少公里几百公里以后就应该换鞋子了，这种要求上我觉得大家经常跑的人也要多关注一些。那如果是做一些器械训练呢，我觉得就或者是一些女孩子可能喜欢上一些有氧的操课，那可能就要穿一些紧身一点的衣服，因为毕竟她在不同的体位下，你比如说练那些瑜伽普拉提有时候要倒立呀，你那衣服如果是宽松跑步的衣服，夸一下肚皮就露出来了是吗？就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因为毕竟健身房周围有很多人嘛，包括那些操厅里面，虽然可能里面都是女孩子在上课，但是那玻璃都是透明的，外头人都能看见是吗？然后有一些动作需要你抬个腿啊，劈个叉呀，你穿那跑步的小短裤可能做这些运动就不太适合。所以咱们一般的就是上操课或者女性要去练器械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穿一些比较紧身比较合体的衣服，但跑步呢大家就尽量宽松一点，这样就是比如说吸汗一点宽松一点的就比较舒服哈，不太限制我们这个跑步这种动作。 嗯，我跟你说装备这事儿我还真在行， 呵， 因为我不管干什么都是 所有跟不练的这些你都熟。来， 就是你属于你看我一般来说什么慢跑鞋什么这些，就是我都给他备了好多，就每次办一张卡之前我都会先去买一套装备回来放在那儿。 嗯， 后来发现装备置办齐了，运动没有做。 嗯， 可是我就特别喜欢，尤其女孩子穿那个就是像一个半截的那紧身衣， 就那种半截 bra 的那种。 对，就那个就是比如说像跳操呀练器械呀就特别合适，还有那小紧身裤，七分的九分的都很好看。 嗯， 对吧？ 然后呢， 然后我就把它留到那儿了， 然后 保持它的干净整洁， 可以照照相 就晒这个图。 对对对， 我有一次练击剑， 嗯， 我还练过击剑呢， 厉害了。 我练击剑，哎呀，这个项目太苦了，真好，治了一身行痛。 嗯， 然后放在了练击剑的地方，然后再就没有去过，照了张照片。 对，你就像我一朋友，就是人家跟他说打高尔夫球好，啊，你岁数大了，那练练这个挺好，被动的你得走，而且接受大自然的那个阳光，哎，他觉得挺好。那买身行头， 啊，都买的相对都比较专业啊，比如什么大 boss 大什么类似这种、哦、啊，穿上了人一看，哟，真专业，哎，这一身好。比如说那个，一号，开球，咔咔咔，嚯，抡圆了开， 没碰着球， 没碰着球。后来人说，不好意思啊，大哥，后面还有人排队。对对，小熊就是这个状态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练击剑的时候是跟咱们节目组另外一位主持人孙涛一起去的。 嗯。 然后买衣服的时候还不能买，不能买宽松的，必须买小一号的，那个穿起来好看， 哎、 让照张相。 哎呀， 放那儿了。等着，等我减肥下来能穿上合适了，我再来。再就没有去过。好了，先进35秒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说到装备了，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那个我看好多练的人戴那护膝护腕，那个还有护踝，那个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戴，还是说练到什么样的练什么项目的时候必须戴？ 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戴的人都是一些有伤的人群，可能就是还是心理上觉得戴这些东西会有安慰。其实我们一般来说不太建议，除非真的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真的有需要。咱们这个护膝其实它也分成很多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比如说有一些是一条窄窄的带子，有一些是一整个套在膝盖上，但中间有一个洞露出来的，把那髌骨露出来的，实际上它的功能都不太一样，可能那个露那个洞出来的那个就是主要是固定那个髌骨的位置，所以如果真的髌骨有移位了，你需要一些确实把它固定或者归位到这个之前的位置上，你可能需要这一类的护膝。那一小条带子那个呢，一般是绑在膝盖以下，那些是对于有髌腱炎的人可能你才戴那类型，是缓解这个疼痛的情况。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除非你真的是这种情况有这需要你再戴，而不是说看别人，嘿，反正那个人家都戴，是不是我做运动我也要把这个东西买上戴着。我觉得如果你身体没有问题的话不太建议。那即使是有伤有问题的，其实我们也希望先把这个损伤处理掉，然后通过一些肌肉的训练让我们关节的稳定性更好，那我们就别再去依赖这种外在的保护。实际上这种保护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内在和外在，我们自己肌肉如果是够强壮能够帮我们稳定好关节，那个就是内在的一个保护嘛。那些护膝护踝护腕什么所有这些东西就是靠一个外部，我觉得更多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我一直认为大多数的人戴它是为了凹造型的，拍出来好看。 你还不如理解成哇，装备这么齐全一定特专业。 对呀。好了，我们要进来本时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说一说在健身房里的一些设备哈，到底应该怎么用、如果大家有健身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账号。 3月8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十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有人说前任使你成长，让你变得更好。有人说感情一别两宽，说散就散。前任三再见前任登陆歌华电视院线，珍惜眼前人，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歌华邀您在家看电影。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 2.5T V6 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这是天空中犀利的雄鹰，见到 GLED 大灯目光如炬给出的赞美。真正的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现在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优惠，上汽大众4008201111。 小黄人欢乐助阵，

特别能够深得女性之心的地方哈。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真的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那个我看了一个，他也不能叫笑话，反正就看了一个段子吧。但是这个段子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哇，我这太温暖了。就是说一对夫妇，这对夫妇他们在过钻石婚啊，钻石婚应该好多年了吧， 好多 好多年了。然后呢人就问这个老太太啊，问他说您跟您老伴那么多年了，您觉得他身上有缺点吗？老太太说有啊，说他的缺点多的就像天上的星星。说那他有优点吗？老太太说有啊，就像天上的太阳。后来人就说天哪，这个天壤之别呀。说那他缺点这么多您还跟他过到现在，那您可够能忍的，都钻石婚了，那怎么回事呢？他说老太太说嗨，是这样的，你想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天上的星星你一个都看不见。 哎呦好温暖 哟。当时我想，我说天哪，我说这个段子能说明好多道理。 对呀，太浪漫了。 对呀，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就叫一俊遮百丑，是吧？ 真会聊天。 是， 哎呀，最近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描写的是说，如果女性找到了一个比自己小一点的男孩子，然后原来呢都喜欢找大一点的，觉得够关心人啊，够体贴，现在发现不，找年龄稍微小一点的也很好。哎呀，他也能够带给你很多的乐趣。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项，就包括嘴甜。来，再看一下这个冷雪说了。两天一宿带两岁半孩子去古北水镇合适吗？有推荐的酒店吗？孩子喜欢玩水。好吧，你去过吗？ 我从来没去过。 哦，真的吗？ 我就一次打车，那出租司机说他是古北水镇的人。 那我来推荐一下，如果是去古北水镇带两岁半的孩子，我建议您住古北之光，它呢是在水镇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家酒店。为什么？是因为那个酒店里有两个儿童乐园，一个是室内的，一个是室外的，非常适合两岁半的孩子。同时它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无边游泳池，里头呢还有专门给小孩子的小游泳池，用的是温泉水，水温也合适，孩子会非常喜欢。但无非就是周末去的话人会很多，吃饭也很方便，从这个酒店一出来一拐弯就到了古北水镇那个美食一条街了，里面有各式各样吃的东西，什么涮羊肉啊，馄饨啊，选择也会很多啊。其他的酒店说实话我个人认为亲子设施都不如古北之光啊。还有呢，就如果价格稍微低一点的话，不进水镇里面，在水镇外面有一排小的别墅，叫做什么什么原著，那个很有名，就在古北水镇旁边。它呢是很多人或者是私人，包括一些这个集团吧，买下来之后呢把这个小别墅然后给它进行了装修，装修成了亲子房。它的价格要比古北之光要便宜一些，基本上几百块钱就能拿到。然后呢里头有一些亲子的一些就是像小帐篷啊等等，也有这些的，所以就看您自己的需求啊。 另外张凤琴啊，张凤琴他说哎，怎么没有找到视频直播呢？我只找到了多多聊茶。没关系，这样让我们的小编可以给您发一个私信，告诉您收看我们啊北京时间的视频直播的方法，好吧？您千万别着急。来，我们还是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当然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特实在的问题，您比如说烙饼卷大葱啊，他就说了，跑步小腿会粗吧？会吗？ 如果方法得当的话，应该不会。而且咱们一般现在提到的跑步都是长跑类型，咱们刚才讲到的有氧嘛。那咱们大家看一下，关注一下那些经常长跑的人，比如说运动员什么的，他们的腿都超级细哈。不管是大腿还是小腿，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方法得当，就是跑完步以后一定要别忘了放松和拉伸这个环节，否则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肌肉相对来说比较紧，可能会导致这个感觉上小腿会粗。 对，就像我原来健身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哇，跑完步哎呀一下跑一个小时之后出一身汗可舒服了，然后赶紧就洗澡，赶紧就回家，因为第二天还要工作。但是老这样，就有的时候腿就会抽筋，因为你一直这个肌肉群是这样。 对。 但是到后来呢， 就是健身房现在不都有那专业的名词叫什么呀，就类似于一个滚子擀面棍似的那种东西， 泡沫轴， 哎对对对，然后你大强度的运动锻炼完了某个部位，你拿那个去擀一下， 对 啊，你就觉得那种放松就跟原来跑完了赶紧就洗澡的放松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你的肌肉组织会慢慢慢慢的通过这种外力的方式就放松下来。 对，就是咱们一般运动完了以后其实不太建议说马上停下来大家就去洗澡就走了，实际上要给我们身体一个放松凉下来的过程。咱们之前说热身运动我们把它叫 warm up， 就是身体要慢慢的温度给它提高嘛，那实际上呢运动完了以后还有一个过程叫做 cool down， 就是慢慢的给它冷却下来。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可以拿一张瑜伽垫，如果有些健身房已经有这种专业的工具，什么泡沫轴啊滚轴啊这些的，你在你这个咱们一般做完有氧以后下肢的这个肌肉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多，可能比较容易紧张，哎，各个部位都滚一下或者是按一下，这个放松的感觉就会比较好。一方面呢可以防止咱们说的肌肉抽筋儿的问题啊，肌肉过紧可能很多人觉得维度会比较大容易腿粗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其实从预防损伤的角度也特别有效。刚才我们在外面跟导播交流的时候还在提到说，哎，经常跑步的人会这个膝盖外侧特别疼，然后我就说，哎，你外侧这一条我们叫做髂胫束，你没有放松的特别充分就会容易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膝关节咱们这个大腿外侧的这一条髂胫束特别容易紧张，特别是针对这些经常跑步的人群。所以你也会看到健身房里有些人侧躺在这个泡沫滚轴上，然后这个身体上下的这样去滚，然后跟行刑似的哈，这个因为特别酸痛，跑完步的人基本上那一条都会很紧很紧，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呲牙咧嘴的那种状态哈。但是你在上面放松完了以后再下来，不管是走路啊，然后或者是下次运动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轻松。 来看一下磊子说了，维维帮我问一下专家，夏天室外骑行健身每次大概骑多少公里最健康最有效果？我基本每次骑行距离是40到50公里哦。 我 不知道这样骑健康不健康。 要看一下频率。实际上因为骑车也是啊，它是一种就是户外运动，那就是跟季节有关系了。因为咱们北方嘛也不太适合说一年四季可能都能在外面骑，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天气的状况可能大家也会有所选择。其实有一些人你比如说骑自行车，他们如果是在那个路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30-40公里的可能也就一个多小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因为自行车它速度快呀。你想咱们这个跑马拉松的人跑40公里，人家那个成绩好的2-3个小时也跑完了。对，自行车的话如果它比如说是比较平的这种路啊，不是说特别多这个山路的话，其实也就一个多小时。对于这种户外骑车的人群来说，我觉得这个强度其实是 OK 可以接受的，但关键就是看一下频率。然后如果比如说你一周或者是一两周一次的话，我觉得都没太大的问题。主要是注意就是做好这个运动后的放松，因为骑自行车也是哈，它下肢参与特别多，而且呢骑车的人很多都是你比如说长期一个姿势保持在这个自行车上，它其实上半身的肌肉也特容易紧张，也容易就是这个肩膀两侧的肌肉紧张导致一些颈椎的问题。所以呢那毕竟它在自行车上保持一个姿势一两个小时下来，那可能除了下肢以外上肢有些肌肉也挺紧的，那我们做好这个放松，做好拉伸，然后保持这个就是习惯的频率，就别突然一下子这周骑了2-3次，然后隔好长时间不做这项运动，然后可能过一两个月我再来，那这样的话可能很多肌肉就容易一下子强度大了，肌肉酸痛一段时间，好不容易过去好了，休息一段时间，下次再来又开始肌肉酸痛，那我们身体就不太容易适应。所以保持好这个频率，我觉得比如说每周一次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对，像我们同事他们很多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而且真的哎呀上瘾的程度已经接近于痴狂。你比如说像那个交通广播的杨洋，然后佳佳，他们就酷爱远足骑自行车，去哪儿都骑自行车，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一个 车队 也好， 对对对， 车队也好，动不动就是哎，我新买了一什么什么装备，然后这周末哥几个一块儿骑车唰一下奔那个延庆了，然后又从延庆再骑回来，像佳佳都环台湾， 啊，就狂热到这种程度。 嗯嗯， 但是他也有遗憾啊， 嗯， 就是腿越来越细，脸。脸下不去啊，这是他的遗憾。您再比如说我们节目组的孙涛就喜欢击剑啊， 嗯， 然后练拳击啊，这也是找到他喜欢的了。然后包括我们节目的上一个节目像赵亮，哎，赵亮就是属于那种练大肌肉群的那种，全无氧的那种，哎，都特别好，每个人都显得哇朝气蓬勃，特别健康。 嗯，对，还有像我这样的练嘴的，对吧？哎，很不容易的，好吧， 嗯，反正老洗洗桑拿也挺好的。 来看一下，安菲尔德说了，想问一下，膝盖做过十字韧带的重建手术，半月板也切了一半下去，不太敢跑步，怎么减肥呢？ 嗯，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些，就是低冲击的，对我们膝盖损伤没有很大的。实际上这个比如说自行车啊这类，什么椭圆仪、游泳，这些都没问题。然后适当的做一些器械的训练。实际上我们说有氧运动，当然它最直接的可以帮我们消耗掉这个脂肪，但是是不是说我一点器械或者无氧运动都不做呢？其实并不是，一些器械的训练也会非常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它增加了咱们身体的肌肉，然后我们人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就会比较高。那这个基础代谢率就是保证咱们在安静状况下都可以多消耗一定的热量。所以刚才这位朋友说他因为腿做过手术，那我觉得其实下肢的这种肌肉的训练也很重要。十字韧带和半月板都是帮我们更好的去稳定好我们的关节的。那如果这些其他的结构出现了一些损伤了，做过手术了，那我们其实多一点去锻炼肌肉，关节前后左右的肌肉都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稳定关节的。所以其实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真的一点运动都不做，在家养着这种是最安全。你看很多运动员其实他们做完手术最后都可以再重回赛场，关键就是你把这个关节练稳定之后，其他的运动都可以参与。 嗯， 所以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抗阻力训练。 来，我们先进30秒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接下来我们要结合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继续说一下健身房的这些器械哈。Tim 说了，说这个健身房里有一种也是单车，但不是动感单车，说减脂效果好，应该如何练习效果最好呢？ 就是固定的一种自行车，就是咱们其实也是属于它，也是属于咱们有氧器械的一种，但是跟咱们平时骑的那自行车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可以增加阻力。就咱们把这个阻力加大以后，你发现蹬起来就会特别费劲儿，所以其实这种车的使用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大家注意好这个，它比如说座椅有高度，或者是这个是一种背靠式的，就是这个后背的这个椅背可以调，但是最根本上的原则就是，比如说它是一个固定在那骑行的呢，就是基本上那个座椅的高度跟咱们站起来到着咱们的这个胯的这个高度差不多，骨盆啊，我们专业的这个称谓叫做骨盆，跟它的位置差不多，那这个高度上座椅就调好了，然后您坐上去以后呢，然后再开始再调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前后的距离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可以有调整的地方呢，就是要保证您腿伸直了以后，是一个伸直，但是那个膝关节没有到超伸的状态，然后起来屈起来，基本上呢就是略小于90度，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您先调好了，然后呢再选择适合自己的阻力。刚才咱们说这阻力的大小，其实它是增加这个强度的，增减强度的。你蹬起来越轻松，当然它就强度越低，那意味着消耗的热量也越少。然后呢，你如果把它调的阻力大了，蹬起来特别费劲儿，那就意味着你得多用一点力，然后消耗更多的热量。那我觉得刚开始初学者，您就别一下子调到很大阻力，蹬都蹬不动这样。 然后人都要站起来去蹬，那就没这个必要了。我觉得因为有氧嘛，我们刚才说了，最关键的是心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然后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所以咱们看这些，比如说跑步啊，或者其他做有氧运动的，咱们经常说20分钟以上，或者是这个20分钟左右是比较好的燃脂的这个时间。但是很多人都能做的话40-50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为什么呢？当然它时间越长消耗的热量就越多了，所以咱们还是选择一个适当的强度，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持续时间控制够了，超过20分钟以上，这个就比较适合咱们达到这个减肥这个目标。 对，健身房当中的就是这种自行车，其实它消耗的体力也很大。 嗯，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杨洋，因为他本身就够瘦的了，所以他不需要再练所谓的有氧，他基本上练无氧。所以我老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你现在练的跟大力水手似的。但是呢，他有一次就说，哎，新增加的动感单车，陪我试试。哇，动感单车，他就在那上骑，随着音乐走啊，他觉得也很兴奋。然后当停下来的时候，他晕过去了。 啊？ 你想想，就是运动量还是很大的。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健身房有一哥哥，66年的，啊，体力特别好。那他呢，原来就是我们一块在跑步机上跑步，他平均速度应该是8。他跑10公里。就在跑步机上跑，哇，我觉得太厉害了。我说这个岁数的人他能跑成这样。后来他说，哎呀，对膝盖不好，我不跑了，我改骑自行车了，不是动感单车，就是那种固定自行车。然后他最厉害的就是每天下午健身的时候买一份北青报。当时北青报，后来我还说了，我说哥哥您也够死心眼的，怎么老看一份报纸，说这个厚啊，厚北青报，啪放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上的就开始蹬。从第一篇到中缝广告到广告页都看完了，到最后一篇骑完1个小时， 嗯， 哦，特别厉害。哎呦，我觉得真，哎呀，而且现在真的66年的，我看着真的像30多的似的。 对，实际上呢，就是咱们包括看那些跑马拉松的，好多都是那些40-50岁甚至50-60岁的人，跑的速度特别好，就人家有些近4个小时特别轻松。跑马拉松啊，就咱们年轻人好多就刚开始跑的人也都5个多小时才能完赛，人真的好多50几60几岁的人跑330什么3个多小时就完赛。我觉得年纪大了其实并不是说好像像我们想象的运动能力下降是一种劣势，实际上对于这种就持续时间很长需要很长时间练习的一些运动项目，反过来人家可能因为坚持的时间很长，人家有自己的这种练习的经验经历在里面，其实是可以表现的非常好的。 对， 耐力好。 对， 来看一下这个中年说了，说想问一下老师，我孩子体重比较大，110公斤，什么锻炼方式适合他减肥呢？说从小练游泳练了10年，大腿粗肩膀厚，还适合游泳减肥吗？你看就是我们练游泳啊，后来为什么不练了呢？就是发现进专业队无望，但是呢，这个你没有一个专业的速度，有一个专业的身材，然后就是练游泳特别容易把肩膀练得厚，因为它要求你的那个整个的臂力什么的要好，尤其是练蝶泳的时候，包括蛙泳都是这样，大腿粗，然后全部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很多女孩子不太练游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但如果已经这种状况下，我们还适合再用游泳减肥吗？ 相对来说可能就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是这种本身他游泳技能已经非常好的人，他在水里面其实他是特别会节约能量， 就是， 省劲儿。就是你像咱们之前举过这个例子，咱们说对一般人来说跑步啊，你在跑步机上跑1个小时能消耗500到600千卡的热量哈，在水里面可能就能消耗到1000千卡，因为它温度低嘛，然后我们要保持体温，然后我们要在这个低温下去运动，就会消耗更多的热量。但对于游泳的运动员来说，因为他已经特别适应这种环境，可能相对来说他就消耗不了那么多热量， 所以对于这些刚才举的这例子里边这听众朋友，可能他换成一些陆地上的运动，他不太习惯不太适应的运动，对他来说反而消耗会更多。这种情况呢，我们也特别适用于什么呢，很多人减肥减到一定的程度，他觉得自己出现平台期了，不掉了。有一些人，哎，我有一段时间哈掉特别明显，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就不怎么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身体已经适应这种运动强度或者这种运动方式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得去调整，我要么换其他的运动方式，比如说经常跑步的人，跑着跑着觉得这以前跑四十多分钟还觉得累呢，现在跑四十多分钟一点都不累，特别轻松。好了，我们把它换成椭圆仪或者自行车，可能你真的要骑到四十分钟的时候就觉得特累特辛苦，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消耗的热量就比在跑步机上跑要消耗的多。所以就刚才回答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本身他已经练了十年的游泳，代表他游泳肯定是游得特别好，所以如果再去用游泳去减肥，我觉得那他可能下水那游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一定能消耗很多热量，因为他游得好嘛，节约嘛。所以反过来可能你适当的去做一些其他的运动，咱们说椭圆仪了自行车了，因为他体重相对来说也比较大，100多公斤，开始的时候先暂时别用跑步机跑步这种运动哈，就是固定自行车了椭圆仪了这些，可能你要运动30分钟一个小时就会觉得比较累比较辛苦，先把体重慢慢一点点减去，然后我们再去考虑其他跑步这种形式。 为什么像小熊他们这种原来是运动员的这种，然后后来就比如说是退役了也好啊，或者不练了也好，一下就胖了特别多，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跟之前咱们运动的时候训练的时候这个热量消耗特别多有关系。你说吃的上面变化特别多吗？我相信很多退役的人他不见得比以前吃的多了很多，可能你就保持以前吃的这个水平，甚至还会吃少一点，但是你这个运动量你消耗的部分真的差太多了。你想那些专业运动员，咱们就别说专业半专业的，你一天也会练好几个小时啊，可能一两个小时在水里面肯定是有的，然后在你马上退役以后你就没有这个运动量了，一下子这个热量的消耗减少了多少，就是一两千千卡呀，你吃的东西可能比以前少了一点，但是你消耗上减少了那么多，那额外的那些热量就会储存在身体里。 所以说哎呀好纠结呀，来吧我先进35秒广告。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抓紧时间，既然不能够回到过去，那我就看看未来。我们来看一看哪些动作能够把女性最关注的几个部分给它练下去。首先蝴蝶袖，就蝴蝶臂。很多女孩都会有这困扰吧。 对，就是肉它不冲上走它都冲下走。 对，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或者什么器械能够帮助我们去练掉这个？ 蝴蝶袖有的时候我们也俗称叫白白袖，就是咱们一手跟人招手白白的时候，这胳膊底下这肉开始晃是吗？ 这胳膊底下怎么老痒痒呢？ 所以主要这个位置呢，它的肌肉就是肱三头肌，是咱们手臂，咱们这个大臂啊，前面的叫肱二头，后面的叫肱三头，我觉得还是要把整个这个肩呀、手臂这个部分的肌肉都给它练丰满一点。肌肉如果多饱满的话，就会让咱们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么松弛，去这个让这个皮肤也变松弛。因为实际上呢，咱们这在这个减脂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脂肪多了，慢慢想瘦下去，它皮肤肯定是会一定程度上变松弛一点。但如果你把肌肉增加了，然后把这个地方撑得更饱满一点，可能就会好一点哈。这个弹性上没有以前没有这个没练之前那么松弛，所以我觉得肩部和手臂都要去练。比如说你这个 三角肌啊，咱们可以做一些肩部的训练，侧平举啦、前平举啦这些，然后这个手臂的肱二、肱三当然也要练了。这个就很简单，拿一个哑铃做一个弯举往前举，或者是如果想练后面，就是咱们说这个白白袖这个位置练肱三头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手举过头，然后做这个屈伸的运动，叫颈后臂屈伸。或者是大家如果小时候有练这种经历，大家都知道俯卧撑怎么做的话。把这个俯卧撑从宽的位置宽卧变成窄卧，肘夹紧身体贴着做这种窄距的俯卧撑，也可以练到咱们手臂后侧的肱三头肌。然后女生如果撑不起来的话，用跪姿，就是膝盖撑地。 我们先进本时段广告，然后继续回来。 3月8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十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3月15日至18日，格力风墙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福多里多，流量多，智慧我家全家福，最多5人共享全国语音，流量不限量，200兆光宽带敞开用，一人付费全家享，还送12个月购物券，详询10010北京联通。 哎呀，过年的红包还没买呢， 我早买好了，你看 哟，有储有礼，故宫旺旺黄金压岁钱， 不错吧，源自皇家的压岁钱，还能录专属祝福视频， 好，这套送我啦。 还需要更多吗？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有售。 3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看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3月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路况。目前呢，在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上清桥区，还有在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路段，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nly Bells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北京时间18:32，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今天请到的嘉宾呢，在运动方面呢，应该说是我们的老师了，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博士方华。方华你好。 嗯，大家好，我是方华。 嗯， 我们继续啊。 哎， 那个你在健身房跟着他们跳过操吗？ 跳过呀。 真的？ 对，跳完一节我出来了，不再跳了。 为什么？ 太累。最关键是跟不 上。出汗了，痒痒。 就是这个跳操出汗痒痒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没等痒痒我就出来了，跟不上节拍，觉得很没面子，真的。然后我就出来了。后来我又在想，我也很想跟着他们跳啊，但我发现，哎，人怎么跳呀，跳得特别好看，我怎么半天就是属于慢半拍，人都做完这个动作了，我刚开始。你就觉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就退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不爱去健身房。 嗯， 我认为健身房是一个暴露我缺点的地方。 明白明白，就你相当于延时了。 哎，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对，就是这意思。 不，没关系啊，因为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这半节，先回答小熊上节的那些问题，回答完了之后，咱们也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不愿意去健身房，我也不喜欢跟他们一块跳操，我也不喜欢到户外去跑步啊等等这些，我就在家里偷摸练练。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让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所以大家就准备好纸和笔做笔记啊。然后我们继续从那个蝴蝶袖开始说起。 嗯， 刚才说的那几套动作应该是对蝴蝶袖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对吧？ 嗯。 然后其中那个那叫什么 俯卧撑。 嗯，哎，俯卧撑那个呢，刚才花花质疑我说，你看你一个都起不来。哎，芳华老师就教给我一个很好的方法，你不用非在地上啊，你对着墙， 对， 或者是扶着一个桌子，这也算， 对吧？ 对， 只要他推出去的这个动作都可以。 对，只要是咱们把手臂推出去伸直的动作都可以达到这个训练效果。刚开始的时候咱们做不了在地上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身体的角度给它改变，然后让这个动作可以完成，首先这是咱们第一目的。然后呢，这个肌肉当然它可能没有像咱们趴在地上用那么多的力气，但是呢都有参与到，都有训练，慢慢的随着咱们力量的增长，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身体慢慢的越放越低，最后当然目的就是可以趴在地上做这俯卧撑哈。 嗯，刚才我们说的是练这个蝴蝶袖，接下来我们往下走就是肚子腰。 对 吧？ 对，那天我们在健身房里，我们自己练的时候，我们还在说，今天练的是女神套餐哈，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女孩子比较关注的是不是手臂的部位，然后就是肚子，然后臀啊、腿啊这些，然后当然了，这个臀和腿可能大家就是希望可以瘦一点哈，维度减少，特别是。这个生完小孩以后，我们经常在说这个屁股啊大腿好像长了很多肉，想穿回以前的那个裤子都挺难的哈。但实际上啊，真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你如果生完以后提早练，很多人半年的时间已经恢复到生之前的这种身材，甚至更好。所以其实还是越早的去训练，抓住这个最黄金的这个时间哈。最根本上当然还是要通过有氧运动把这些额外的这个脂肪给消耗掉。实际上呢，在这个咱们说这个产后的这些妈妈在恢复的时候，恢复身材的时候，其实在怀孕过程当中，其实大部分长的都是脂肪，有一些长三四十斤甚至更多的。那肯定那个小孩生出来六斤七斤，可能刚生完，我不知道熊老师生完以后有没有马上去称体重哈。我生完小孩就能下床了，一称怎么才少十斤啊，就是连小孩带什么羊水什么所有的东西，那个生出去以后没有你想象的好，你长那二三十斤都能马上下去吗？下不去，大部分都是脂肪，而且主要囤积在咱们的臀和大腿，所以这两个部位其实也是很多人特别关心，还是要靠有氧运动， 就跑步吗？ 多做一点有氧，跑步为主，当然其他的形式，我们之前提到的自行车啦、椭圆仪啦、游泳啊，这些都可以。因为咱们以前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其实脂肪没有说我有这个局部减脂这种秘籍哈，我想瘦哪儿就瘦哪儿，这是不可能的。全身均匀的分布，然后你把这个脂肪全部都减掉，体脂百分比下降的话，那臀大腿也会跟着一块儿瘦。那如果这两个部位局部说我想，哎，我练一点肌肉塑一下形，那大腿呢，腿部咱们一般比较看到女孩子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下蹲的动作，实际上在家也可以做。健身房里有一些人就是会用这些杠铃啦或者史密斯架去做。 但实际上呢，我们刚开始练的人呢，我们就在家徒手也可以完成，或者你在家里面买一个健身球，把这个健身球靠在腰背部，然后你靠在墙上，把这球靠在墙上啊，靠墙做这个下蹲的动作都可以。但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下蹲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膝盖永远放在这个脚的正上方，膝关节别往前太多，超过脚尖儿。就咱们最多呢下蹲蹲到一个膝关节正好成一个直角90度，就可以再往起站了。这样对咱们膝关节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角度。所以这个对于练咱们下肢的肌肉特别好哈，这个腿部的肌肉塑一下形。然后这个臀呢，当然了，咱们说这一定是在做有氧的前提啊，一边减脂一边去练一下臀。咱们前段时间也是这个什么什么练蜜桃臀是吗，也特别的流行。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就是趴在地上，或者跪撑，咱们说手和膝盖撑在那儿，然后这个大腿往上抬，往后蹬，向上向后蹬出去，这些动作都是做一个臀部塑形的动作。 所有的这个每天坚持要练多长时间？ 其实我觉得这个训练呀，时间真的很短，就是你每天可能抽个10到15分钟，这几个动作就可以完成。咱们刚才说其实一组动作啊，咱连1分钟都用不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循环训练的方式，特别节约时间。怎么做呢？比如说刚才咱们说过一个练手臂的这个动作，就做俯卧撑哈，当然你可以选择地上、桌子上、靠墙都可以。你做30秒可能已经完成10几个了。呵呵，熊老师已经开始了， 练起来练起来、 啊 嗯、 对， 来视频的朋友看一下我啊。 对，然后呢，这一个动作30秒做完以后，咱们为了把这个整个训练的时间缩短，提高效率，咱们接着就做一个靠墙下蹲的动作啊。你现在没有健身球，熊老师可以选择一个靠墙静蹲， 嗯， 脚往前移，蹲到一个90度，啊，脚可能需要再向前一点哈，就是注意膝关节别超过脚尖， 脚还要再向前， 对，向前， 嗯。 嗯，好，这个就是做一个腿的训练。然后你做完这个大概可能也用了30秒左右的时间，马上哎在这个地毯或者找一个瑜伽垫什么的，在家做一个跪撑的姿势，练一个臀。这三个动作循环起来，实际上你做一组可能咱们1分半到2分钟就做完了。那你想你做个3组5组的，其实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对， 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坚持住每天可能抽一点时间出来去练。 好累啊，我刚才就蹲了5下，我就觉得大腿好酸啊。 所以实际上呢，真的你做10几次可能也就用个20-30秒，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 嗯， 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个靠墙蹲的这个动作，我们这脚往下往前伸，然后腿它弯不了多少，然后膝盖就已经和脚尖在一条线上了。 嗯，所以呢，就是咱们如果是徒手没有健身球的这种，它蹲的方式跟有健身球靠着是不太一样的。对初学者来说，我们其实比较建议你买一个健身球在家里边，其实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训练哈。然后那个，而且你腰上有一个支撑，这样咱们腰的压力就会缓解。然后这样呢，你有一个球可以靠在墙上的话，你的脚就可以往前移一点。 嗯、 你往前移，你幅度就大了。刚才为什么我一直在说你的脚要向前多一点，因为现在没有球支撑，可能很多人不敢往前啊，你这个离墙太远了可能会容易摔倒什么的。 明白，等于是我们靠在球上对吧？ 对，把那球放在你的腰上，然后我们人上下的时候刚好那球撑在腰，它也可以上下的有一个移动。 对， 对， 有一个支点了相当于，然后你的脚就可以往前多移一点，这样呢就可以把咱们这个活动的幅度变大。 嗯， 明白了。所以其实不管什么运动都要坚持，对吧？ 当然， 你刚才说的，即便不去健身房，刚才这几组动作就符合花花刚才说的。哎，我不去健身房， 嗯， 我也想练一下，这就可以啊。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现在这个大家也比较关心这腹部哈，马甲线什么这个 A41， 对 A41什么马甲线。 你别看我不练，我很关注的。 哎、 对比之后，我发现，哎呀，我得练上半年一年的，我就放弃了。 嗯，那 A41其实也可以把那 A4 的纸横过来竖过来嘛，是吧？ 哇， 注意，我怎么没有想过呢？ 人对最理想的是要那竖着那窄的那一条是吗？咱们刚开始达不到，咱们横着也可以。所以这个A41这怎么练呢？肯定是要练腹，就是腹部呢，除了大家以前比较多练的卷腹什么仰卧起坐，其实现在也特别流行练一个叫平板支撑，所以也可以把这平板支撑加到刚才这三个动作里头哈、啊，你。再加一个腹的。 的四个动作一起循环。这种循环的好处就是在于咱们就把这个休息的时间给节约出来了，然后你我这个练完手臂，然后我就练一个俯，这样我的手臂就休息过来了，正好四个动作循环一圈也两分钟左右了，然后我再做下一组的时候，我这个手臂的肌肉已经得到充分的休息了，那我们就不用专门有一个时间停下来休息，让咱们这个锻炼的时间更紧凑一些。 对，对，其实小熊刚才说的那个对，就你只要不懒，坚持，你可能说，哎呀，那这种效果是不是就会比较慢？没关系，这日久见人心。 对， 你比如说，像另外一个朋友老五，老五的爱人身材保持得特别好，而且这么多年了啊，那小细腿儿、小细腰，走路笔杆调直的特别好，而且那个气质也特别好。后来我就问过他，哎，我说姐，我说你怎么把身材保持这么好？我说我也没看你去健身去，对吧？我说你们家那跑步机都当晾衣服似的。 后来就他们家呀。 对对。后来他又跟我说，他说他呢有一个习惯，就是除了吃饭或者说写稿子是要坐着的，其他的时间争取都是靠墙站着，就是靠墙站着。就比如说坐公共汽车呀，在家里看电视啊，或者什么，靠墙站着，站着的同时，比如说，可以垫脚尖儿放下，垫脚尖儿放下，就这样。他说大概每次站着平均时间超过两个小时，没问题。所以你看，这身材保持特好。 对。就是美国以前我看过有一个研究就说了，这个每一天就是你哪怕只多拿出来一个小时站着的人，一年下来也可以瘦几公斤的。 我这么着，我刚才已经经过你们二位的描述，我已经决定了，从4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台庆的那天，你们不要误会啊，4月1号是北京文艺广播台庆的日子。 我还说可信度高嘛。 我要发起一个这个活动，我要这个号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生育完的女性朋友，我们在一个起点上嘛，对吧？没结婚的不算啊，生育完的女性朋友和我们一起，我们要组成一个辣妈群，我们每天要打卡在我们的微信上，对不对？我真的这项活动我以前就给小胖建议过，我说小胖你组织一个队，听众跟你一块练，后来他把队组织起来，他就不见了 啊，对 啊。导致他现在是这结果，但是我不一样，我准备从4月1号开始啊，大家可以来报名，现在就可以报名，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大家记下来，这样的话也可以变相的督促我，我们可以坚持，比如说我们都找芳华老师啊，定期的给我们来检测一下，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哎呀，在半年之后让你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们， 看了吧？立长志，长立志又开始 了。哎，不，这次不一样，等着吧。 就跟那个我们。一帮人有一个群，就那群就是戒烟群，我觉得特别好啊。然后新开始这戒烟群就是拉大家都进来，大概有30多人、40人吧。然后就是，每天都晒今天的量和结果，然后让大家慢慢减少嘛。谁如果要是，当然得很坦诚的，你不能作弊。然后谁如果要是没做到的话，就往里头，相当于交罚款嘛。哎，就是这样。后来我发现，30多人这群，一个月之后20多人，20多人这群，一个月之后10几个人了，到现在就3人了。哎呀，这所以我哎，熊丽就看你了。 我一定要扳回这一句，我从现在就号召大家报名。就比如说有愿意从4月1号开始跟我来加入健身群的，请现在报名。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大家的微信号全部都记下来，然后我们到4月1号开始，我们4月1号头一天，3月31号1、3、5、7、8、10，对，3月31号那天拉群，4月1号开练，然后咱们就坚持到最后的，比如说，哎，我们可以每个月评本月冠军什么，我们然后我们有奖品，绝对的，别的我拿不出来，对吧？请大家吃顿饭我还是可以的， 可以 一顿饭吃回到一个月前。真的，这是我们认真的说了一件事儿啊，我们的联络方式，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账号，我就不信我在这个环节当中不能战胜小胖。来，先进30秒广告。 公益信用卡爱购周末 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 Overbuild 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30秒广告期间，居然进来了3波人质疑我：“你是真的要开始了吗？”我再说一遍，我是真的要开始了。从4月1号开始，在北京文艺广播台庆的日子，我要开始带领愿意和我一起减肥塑形健身的听众朋友们开始我们的打卡记录，好吧、哎，好多朋友在报名，大家这样，我们会把大家的微信名字呢先收藏起来，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联络方式渠道由我们的编辑在近期给大家建立起来哈。我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芳华老师、 好， 花花我是认真的， 行，好。等下周小胖身体康复了以后，我让他建一个增肥群。 你看，对，那个他肯定愿意。小胖大体说了，小胖建了那个潜力群之后，就变成了美食分享群。真的，真的，我这个我带领大家，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啊，这个必须我们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哼，连孩子都能养大，减肥算什么，对吧？ 哟，天哪，就这么会儿已经超过40人了，都说加我一个，加我一个，厉害厉害， 可以的哈、这个好多生完小孩的人又可以重新再有马甲线什么的， 对、 完全没问题。我可以监督你们哈。 我们一定聘请芳华老师为我们的顾问，真的。 对，当然了，没问题啊。你看，像逐梦说，哎呀，我男的，没事没事，男女不限，没问题，都可以进。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也需要劳力呢。活动的时候搬个东西啊什么的，对吧？ 好好好。 这个米问了说，请问一下老师，在家做瑜伽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要先可能要经过一些这个学习或者是训练哈。做瑜伽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有一些姿势可能对这个柔韧性的要求比较高，那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柔韧性，自己的这个体能水平，然后再去开始训练。当然我觉得练瑜伽其实它本身就是需要的空间了，或者是工具并不是太多哈，大家只要一个舒适的衣服，然后有一张瑜伽垫，基本上很多都可以练到，但是还是要注意循序渐进的原则吧。大家还是不要太勉强自己，因为有一些瑜伽动作咱们看到有些老师可以做到很高难度哈，那腿直接放到那个耳朵头旁边什么的， 包括双手撑地腿就能平着抬起来，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循序渐进来，就别一下子去练很高难度的，因为毕竟其实练瑜伽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然后有很多瑜伽老师实际上他们都是童子功，从小练这个什么体操啦或者是舞蹈啊，他们的柔韧性本身已经很好，所以可以做到那么高难度的动作。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练习不当的话，可能拉伤啊或出现运动损伤还是有机会的哈。不是像大家想象哦，瑜伽那个看起来慢慢的很舒缓的运动，还是要注意一下咱们平时这个训练的原则，循序渐进啦，注意安全啊，这些 就是像瑜伽呀，还有普拉提呀，还有现在弄一个什么红绸子吊在房梁上，那对吧，姑娘们在那红绸子上大鹏展翅那个呀，哎呦，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的深深的刺痛了我们胖子的心，就我认为我们的自尊心在这里被蔑视了，你知道吧？ 不亲，你先别自卑这种程度啊，就你因为生孩子的原因吧，所以小熊现在是属于那种穿上衣服显瘦，脱了衣服有肉的那种状态，他跟小胖还不太一样。您看小胖，我春节回来我们做直播嘛，然后晒朋友圈的照片，那小胖真的是就像长了13斤的样儿。所以你看这两天生病了吧。 我跟他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怎么听这话都不像夸我自个儿的。来，我们再次提醒所有报名4月1号健身团的朋友们，我们会在近期私信大家进群方式，所以千万不要着急。 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了都要加入。 包括有一些男同志也说要加入，这个没关系，既然是减肥群，那大家互相监督嘛。包括像张凤琴，应该是一位女士，她又说了，坚持是比较难的事儿。哎呀，这个监督环境比较好。嗯 嗯， 没问题。 我们也会把花花拉进群的。 哎呦我去， 好的，对吧？ 好，嗯， 来，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好多朋友还在提健身方面的一些问题。嗯，稍等，我看这个，江小杰说，老师，健身球长得什么样啊？ 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大的 球， 直径可能大概得有 得一米多吧， 对，就是对，至少也要七八十公分的一个球，然后吹好充好气以后，它有一定的弹性，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结实的。实际上刚才咱们讲的那个动作就是靠墙做腿部的训练只是其中的一个，它还有很多很多动作可以做。 对， 因为它不稳定嘛，所以就需要我们很多很多的控制。初学者你可能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你这个坐在上面抬脚已经有难度，抬一只脚啊，抬两只脚肯定更不容易稳，你坐在上面抬一只脚都觉得哎身体会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你更多核心肌肉的参与。挺多人在办公室都把自己的椅子给换掉了，坐在一个球上办公， 哎，对对对，我们同事就有这样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增加这个热量消耗的一种方式。 嗯 嗯， 来，我们先进35秒广告吧。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 Overbell 的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看，是大家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芳华老师由之前的疑问到刚刚的坚定信心，鼓励我说：“你坚持3个月，肯定没问题。”所以你看，照片当中很多像我们的爱山行啊、硕呀、这个 small face 呀，这本来就很苗条的，那更没问题了，对吧？大家这个不要提前开始行动啊，有的已经从今天开始行，不要提前，等着我们。 对，抢跑不行啊。 对，不能落我们太远。 是，包括有人说了啊，那我不是刚生完，我孩子都10岁了，没问题啊。你只要说希望自己更上一层楼，就可以进这个群嘛。 对， 因为看人米就说了，兄弟，快把小胖也拉到这群里来，他是一反面教材。 对，春风浮桃林还说了，小胖建群吗？那我去小胖的群，那只能跟他的名字一样，越来越胖。 嗯，现在在家里其实适合练的东西有很多， 嗯， 包括比如说买个瑜伽垫儿在家里头，因为现在 app 很多嘛， 嗯， 照着 app 练一些简单的瑜伽， 对对， 然后包括像那个健身球在家里也可以练， 对， 另外还有一种。有时候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我在家里练也是 app 里，那叫 keep， 嗯， 也照着那个练，哎， 对对对， 比如说啊，俯卧撑多少个，抬腿多少下， 对， 哎，那一组练下来以后，我也出一身汗， 是的， 也很累， 对，所以现在这种各种健身的 app， 我觉得也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哈，大家跟着它练，然后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循序渐进啊，从初学者一步一步去累积。实际上，你真的跟着它跟着做下来，有些可能也就20-30分钟，真的能消耗不少热量，而且它把基本上需要涉及到的这种肌肉群都能给你练一遍，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器械，很多都是自重，就是靠对抗自身的体重已经可以达到这种健身的这个效果了。 嗯， 玉儿说了，韩玉儿说了，游泳飘不起来的可能是因为腰腹力量啊。对， 看人解答，也有可能。哎呀，加入这个群的名人有很多呀，你看人光头强都报名了。 然后磐石说了，原来我是一个瘦子，现在是个胖子，结婚前身材好得像健身教练一样，现在我媳妇都嫌弃我肚子，关键自己看着自己现在身材，哎呀，觉得特别没有自信心，有什么见效快的锻炼方法让8块腹肌你快回来。 嗯，我觉得就是从4月1号开始我们一起坚持。 哎呀， 你看看那个应该叫小行啊还叫小行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刚看完了京城甜品 Top 10, 就收到了你们小编给我的回复加入群。哎呀我觉得我自己都分裂了。 那这样吧，我再给您推荐几个吃抹茶好的地方。科研说了能不能介绍一些抹茶好吃的地方，我也特别喜欢吃。北京城吃抹茶好的地方其实挺多的，因为很多甜品店都有，比如说宇治，然后还有呢叫做布哥东京，它是吃布丁的，有一款那个抹茶的布丁很好吃。然后还有在三里屯有一家叫什么方什么来着，也是吃抹茶的地儿。哎，记不起来就算了，反正我都要健身了，这些东西跟我以后没有任何关系。 火锅约起来 走呀吃完这顿就减肥。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一次感谢芳华。 不客气，四月一号加油哈。 对，作为我们的顾问芳华老师已经开始准备了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我们四月一号开始的健身团。 对，当然游戏规则我们会一起商量，然后建好这个群，反正这就是一个初步的意向嘛。 对， 之后咱们怎么怎么展示自己呀、是发视频啊还是照片，咱们具体的规则再说。 没错，我们每次的庆功宴都是吃饭，好吧？我是熊丽， 我是王威， 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心与水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 东亿日盛上市四周年家装盛宴来了，豪宅品质工薪价格，东亿日盛素美超级家每平米899元，3月11日中国大饭店东亿日盛家装盛宴，报名热线400-006-2566，400-006-2566。 遇见好彩头，购金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1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 2.5T V6 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这是天空中犀利的雄鹰，见到 JLED 大灯目光如炬给出的赞美。真正的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